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《名人不说暗恋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，第五集。第三节是物理，一个酷姐相对正常。第四节是化学，老师是个肌肉猛男，外号散打王，去年全省业余散打比赛冠军，寒暑假都要去远走少林学武。第一节课，为了提升同学兴趣，他先做了几个实验。只见散打王取出一根镁条，擦掉氧化膜，又用干锅钳夹住那段镁条，一手用化学书挡住下半张脸，另一只手伸得长长的去点燃镁条。他将头转过去，只用余光瞄着，眯起一双眼睛，一点一点递过镁条。而当镁条终于接触到了酒精灯，散打王发出啊的一声尖叫，将镁条丢进了盘子里，自己则蹦出3米远。底下同学就静静地看着，镁条静静地躺在盘子里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散打王失望之情溢于言表，壮了几秒钟胆进行二次尝试，最后却又是发出一声尖叫，也又是蹦出3米远。这次镁条还是静静地躺在盘子里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到这里，散打王松了一口气，将镁条收拾了起来。 看来学校买到了假冒伪劣的镁条，这个实验我们就只好不做它了啊。 下午两节英语连上，英语老师呢，总有一种错觉，就是他上课的时候，只要谁抬头看他一眼，那就说明那个人想要回答问题，而他性格则是十分体贴，一定会帮对方达成心愿。于是几分钟后，再也没有人敢抬头看老师，全部死死盯着课本，课堂的气氛十分之压抑。地理历史相对正常，分别是7班8班的班主任，一个是骷髅花，一个是鬼脸花。沈西在 R 中起的第二个外号和第三个外号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 R 大毕竟是市重点学校，6班又是重点班级，师资十分不错。夏九家觉得每个老师都能把题讲得十分清楚和明白。夏九家平时只是默默学习，他在课上专心听讲，对于知道的事也都仔细地听着，因为老师可能会有别的方法或者隐身其他知识。沈西从后看见，心中啧啧称奇，不知有何可听，他自己在后边早就玩得翻天了。夏九家的同桌叶萌萌也是很爱念书，而且程度更甚，下课也念，午休也念，晚休也念，一边吃饭一边念。沈西也给他起了一个外号，叫猛学习。每次沈西说喂猛学习有个事儿的时候，叶萌萌都会眼角一抽。叫高一六班咂摸出高中与初中十分不同的时间点，是物理化学首次测验。老师讲力学好像全都能听得懂，什么时间呀、位移呀、速度呀、云变速直线运动啊、自由落体运动啦、但教室里的人从来都不知道那些东西怎么就能用来做题。当看见卷子上的一道道题，一个个问，全都懵了，完全不懂如何将那些理论应用到实际。一般懵逼的人当中，十分不同的又是沈西。刚刚过了20分钟，就开始玩一个罐子。罐子属于一个女同学，用来算命，主要算恋爱运势。一按按钮，就有答案被转出来。沈西无聊，借来研究啊。物理老师看他高兴，从讲台上夺了下来，面色不善地问沈西： 你的卷子是做完了？ 嗯，做完了。 会吗？ 嗯？ 我叫大家自己选择参考书目，每天做习题我抽查，别人选的都是经典教辅，比如五年高考三年模拟，还有王后雄的完全解读，就你一个交上来一个每天一道题还都是选择题，这样能学会吗？ 会啊。 你不会检查吗？这就开始玩了？ 没啥好检查的呀。护杰冷笑，将卷子直抽出来，开始看沈西写的答案。他越看越吃惊，一直看到最后，发现竟然是挑不出错来。他将卷子扣回桌上。 全做对了，你玩吧。 说完，转身走了。夏九家作为沈西的前桌，自然也听见了这段对话，有点惊讶。他本以为沈西是一个大混混，于是沈西继续玩了。他看见罐子上的一道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初恋，伸手按了一下，问题下方候选答案在框子中轮番闪现，最后定格写着一年半内。沈西又按下了问题二的按钮，是我的对象距离我有多远，答案再次快速滚动，而后出现一个数字，半米以内。沈西骂了一句，半米以内，要么是他同桌，要么水晶皮洞，没有第三个人了，全是男的，好像连对角的叶萌萌都不止半米。真能扯淡。不准不准。十月，高一首次月考如期到来。学校随机分配考场，按照姓氏拼音分的，据说以后就会按照上次成绩排座，不让学渣有抄到高分的机会。夏九家姓夏，字母 X 开头，被排在比较靠后面的考场，只见到了一个同班同学，还不太熟，对方不爱说话，夏九家也不爱说话。R 中高一有30个班，与熟人在同个考场的几率其实很小。监考老师拆掉封条，打开牛皮纸大信封，将卷子展成一个扇子，手指翻飞点好数量，平均分给四个小组的第一排。夏九家眼眸一扫，感觉没有难题，将卷子翻回前面，按照顺序答题。他飞快地做，在心里默念， 正确的是 选 C。 他用指尖紧捏钢笔，在题目前划了一道，在答题时他有自信，一题一题十分顺利，几乎没有犹豫卡壳。夏九家估摸自己这套语文能拿到136左右，大阅读扣两分，两个小阅读各扣一分。 还有一道选择不是十分确定，算他错好，作文再丢八分应该够，136。 行了，还剩作文，时间够用。 可是就在这时，夏九家脑袋一晕，他定定神，然而没有见好，腹部一阵绞痛，让他不自觉地趴在桌子上面，好像有一只手在抓他的肠子，将他拧在一起，还不断地撕扯，叫那些打结的地方彼此带动。夏九家用手按住肚子，可是那痛感挥之不去，他放下笔，用力按着腹部，将头磕在桌子上面，弯着上身歇了一阵。某个时候似乎稍微有所好转，然而刚一拿起笔，体内又是翻江倒海，连胃都开始痛。 哎， 啊， 怎么回事？ 他举起了手，监考老师走了过来。 怎么了？ 可以去厕所吗？ 能忍住不？ 监考老师刚刚说完，就看见了对方的脸色，简直是苍白的可怕，于是硬生生地改口回答： 算了，去吧。 谢谢老师。 夏九家弯着腰迅速冲出考场，一头闯进厕所。 啊，好疼啊。 半晌之后，夏九家两脚发麻走出隔间，目光呆滞，浑浑噩噩地洗了手。然而刚刚走出厕所，就感觉一阵恶心忽地窜上食道。他扶着墙等了一会儿，转身趴到洗手台上，将早饭全部吐了出去。喉管传来一阵灼热，尤其是靠近心脏的部分，简直像在火上燃烧。似乎好了一点，夏九家漱了口，清洗了洗手池，慢慢走回考场，继续他的答卷。 夏队长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了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